棵葡萄树，啊嫩啊嫩绿的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，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。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、啊，现在上来干什么？阿黄阿黄鹂儿不要笑，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。阿嫩阿牵一棵葡萄树，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阿树阿上两只黄鹂。